攻读《有地德传》第三章，他们遂派遣使者同他商谈和平，说：“看，我们是拿布高大王的奴仆，匍匐在你面前，你看怎样好，就怎样处置我们吧。看，我们的住宅、所有的土地和麦田，以及羊群、牛群、帐幕旁所有的羊圈，都摆在你面前，你可任意取用。看，我们的城与城中的居民都是你的奴仆，你来看看怎样好，就怎样对待他们吧。”使者来到敖罗非乃前，就向他说了这些话，他便同他的军队下到沿海一带，派兵据守设防的城，又在他们中选拔壮丁做后备兵。城中的居民及其附近境内的人民都带着花冠，跳着舞，敲着鼓出来迎接他，但是他还是要破坏他们的圣地，砍伐他们的神灵，因为他曾受命要铲除地上所有的神祇，使万国一致崇拜拿布高一人，万民异口同声称他为神。随后来到厄斯德隆对面，即犹太平原前的多堂附近，安营在格巴与史托坡里之间，在那里驻扎了一个月，为集合自己部队的辎重。